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啦，因为自己赚自己就冇有错先啦。 又赚咩？ 呢集咧就讲真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同阿恩仔你啲女嘅第四集啊。但系上次啊录嘅呢集就比较新鲜啲。 唔系啊，会唔会嗰啲网友话讲得太多啲旧嘢先？反应都 OK 系嘛？ 冇计啊，其实根本冇计，你只有拣唔听嘅，真系要做乜冇办法，你拣唔听嘅。你真唔可以话，哎呀，又讲嚟讲去有嗰啲旧喂老少讲啲嘢旧旧啦，讲嚟讲去三幅地啦。系咪先？嗱，讲一样嘢啦，我先赞一赞自己先。 系， 嗱，我话特朗普冇得做总统噶啦。嗱，我冇怨念啊。 嗯。 我系早几个礼拜节目嘅之前讲嘅，即系你我预咗录噶嘛，三个礼拜之前讲嘅。 咁你啲老友点讲啊？嗰阵时 都 好支持啦， 都仲系好有信心啊，好希望啊。就算今时今日啦，我呢个朋友42啊。 嗯。 啊，都仲希仲谂住系特朗普有机会赢噶。 咁其实嗱，好老实，我咧由头到尾啊。 嗱，今日录音嗰日系1月9日啊。 系啊，今日1月8日星期五啊。咁啊，八号星期五啫。咁啊，我好多人问我边个赢咧，其实我从来冇讲话边个赢，我只系话我好中意特朗普，我好 想 佢赢 嘅，想佢赢嘅。 即系你唔有时啲嘢唔好讲得太死，但系我觉得即系不过太假啦个选举，有冇造假？你话你自己讲。 即系我唔会喺呢样嘢讲嘅，因为我觉得。即系美国有佢咁多年嘅制度，啊，即系行之有效噶啦。咁你会唔会话？ 但系好似都破坏咗啊嘛，而家话。 唔系你系你话，逢系选举都有舞弊嘅，睇下大唔大量嘅啫。我啊，其实我系认为，喂，如果坦白讲，喂，你所讲嘅嗰啲大量舞弊去咗边度先？ 就系嗰部机咯。 嗰部公布嗰部机系咪真系系？ 嗰度 mini 啊嘛，阿老星话嗰部啊， 佢话啫，佢啲消息系边度嚟嘅先？ 哦， 喂，佢成日嚟咗一啲不啲错嘅消息啊，你知唔知啊？ 喂，咁但系佢俾咗好多钱去， 佢嘅消息唔好理啦，我班友唔知啦，我唔理佢呢样嘢，呢唔关我事，又唔系请我，系咪先？佢嘅消息来源错，咁咪令到佢自己嘅分析咪错咗咯？佢唔系一次噶啦， 唔系咁佢。你估佢不嬲估美国总统，你拣对面就啱噶啦。 喂，唔关事，我唔系，因为佢只系有佢嘅分析，佢分析啱与唔啱唔紧要，佢都系嗰个好正路嘅分析嚟嘅啫。佢唔系咩嘢话咩力排众议啊，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噶。佢系都系西瓜两大边嘅咋，你唔好以为真系咩啊？系我哋呢啲力排众议嘅啫。 做乜成日踩下老少先？ 怕俾人屌嘅，我哋嗰啲。睇先。 咁啊系。 即系讲真，你系要靠个。网去累积你自己嘅 energy 嘅啊，咁你怕俾人屌嘅，你自然系就住啲网友嚟讲噶，系我唔怕俾人屌嘅啫嘛，佢唔系我都就住啲网友嚟讲噶，即系话等于一样嘢，听拉同埋战男，咁啲网友中意我做战男啊，我咪就咗班依班网友咯，咁我做战男啊，冇做听拉啦，冇做娱乐，冇做政治节目咯，就好咗冇做政治节目咯，咁咪坐紧监啦，可能已经系咪先？ 嗯，咁啊。都唔好咁讲，你系咪讲紧前节目主持人啊？ 我会积极啲噶嘛，可能 你咪讲紧前节目。 唔系唔关事，唔关事。咁我自己可能坐紧监噶啦。如果网友希望我做住政治节目，即系政治节目就你唔多唔少，你都要涉及到你行出嚟出边争取噶嘛。讲真，咁而家我都打口炮啫。咁当然你有打口炮都有机会俾人拉啦。啊，咁始终我系唔需要点靠个网友噶嘛。即系网友靠我嘅啫，有时买神山富都系网友靠我噶。佢冇佢唔掂噶，系咪先？即系冇玩噶，系咪先？咁我唔会有啲话，我要就住网友嚟讲嘅嘢啊嘛。所以我咪有时讲啲嘢言论，咪有机会俾人屌咯。咁我喺个网上面嗰个世界，其实嘅刁民牛，其实系好具争议性噶嘛。 嗯， 系咪先？即系我就好坦白，我觉得系咁样，我就屌啊！我错咗，我要认嘅。咁起碼有樣嘢好啊！我錯咗我會認㗎嘛。嗱，好似特朗普咁，我都話佢啊，三個禮拜前我都話大家唔好有懸念，冇可能㗎啦。其實我已經講得遲咗㗎啦，我係一早認為佢冇懸念㗎啦。但係早晨講完嗰頭講咧，真係俾人屌㗎，即係我又費事啦。唉，有時都驚好都怕俾人屌㗎嘛。係咪先？ 喂，我都好分裂喎、啊，即係我而家玩緊嗰啲，你知我有玩嗰啲微信群㗎、啊。 咁啊， 我玩个密密群添而家。 喂，佢而家系咧，即系就大家都系黄噶啦。 嗯。 但系当你话咧，特朗普赢唔到 啊，就会俾人屌。 佢就话你系五毛喎、 啊，五毛、啊， 竟然系，即系你明唔明？大家识咗好耐噶啦。我知你刁民又系社运人士，但系因为你话拜登赢 啊， 特朗普输、 啊，就会变成五毛啦。 就会你刁民 而家系 五毛， 而家系要为奴，要为奴取暖啊！如果大家你， 我覺得太過 分了，你唔，我哋唔係一致嘅話，我哋就好孤獨噶啦。即係而家基本上嗱，我成日講啦，唔好講，你唔好講咁多大話啦，啲人啊，一陣間就話， 應該係話， 一陣間又話會推翻個選舉啊，或者一陣間又話啲司法機關嗱、啊，最 唔係應該話咧，唔好講咁多自己想聽嘅話，説話 好簡單， 要聽真話。 而阿蕭山最中意咁講噶啦，我唔係真係唔係選舉，我睇唔到有咩理由个法庭唔判特朗普胜诉㗎喎。我又睇唔到有咩理由参众两院唔支持特朗普㗎喎。我睇唔到有咩理由，就係、是、你自己主观咗。 咁但 係 有好多理由都係。 但係我啲但係好多理由你真係睇唔到㗎嘛。 咁 就真咁耐有冇一个人真係行出嚟。喂大佬，我要挑战你个法例。我就係受到人共和民主党嘅感染去做假嘅，你起码揾到一个出嚟先啦，一个都冇啊。 咁系，唔系冇。 你只有所谓、那個、你只有所谓物证啊，冇人证啊。 嗰、那个叫 deep state 太犀利啦， 系咪先？哇，嗱，萧山有个成日咁讲嘅，佢话一件事越多人知咧，就越容易穿煲啊嘛。如果咁大规模做假，受好多人知啦，點解穿煲啊？ 影曬視頻㗎啦，不過有啲好多叫上唔到去冇辦法。 唔係啊，佢嘅視頻有權俾人質疑㗎嘛。咁呢個視頻係唔係先？佢係唔係真係嗰啲假選票嚟先？係咪即係咩？你兩個先，有大家共和黨嘅黨友係特朗普嘅同幕僚，都唔話呢啲證據係真證據啊。 唔係，不過我覺得咧，因為美國就。每两年一次啊，选举中期选举啊，咁咪睇下两年后啲人点样选咯。 我话你听，你所有认为特朗普嗱，而家先讲啊，特朗普会喺四年之后会东山复出，可以骑翻呢啲个势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冇可能。 四年七十八岁唔得啦，可能佢个女 系啦， 佢个女又可能。 仲有一样嘢，你睇咗呢次中期选举补选嗰两个 ，OK。共和党系一票都赢唔到啊！ 唔系，但系一个问题就系、 是、你先讲埋先，即系嗱呢次呢次共和党同埋参众两院已经攞晒民主党已经攞晒， 唔系，但系个问题系嗰部 机啊！你唔明我讲乜嘢？我问佢，如果嗱，而家呢次会唔会做假？都用波波机，呢条明显会做啊 ！Million 机 到 Million， 到 Million 机咁，而家系做假。佢啲共和黨嗰啲人都唔會攞出嚟講啦，係咪先？即係證明咁呢次證明嘅投票嚟講，你都輸咗啦。嗱，特朗普係明撐呢兩個啊，明撐呢兩個佢係去佢個州路。 但如果部機嗱，即係我咁講啊，因為人哋有咁多證據話嗰部機有咁 點解佢嗱？你聽我講，呢啲全部喺個網上面講出嚟 嘅。唔係咁，但 係嗰條友嚟聽佢先。你有冇点样核实嗰条友系嗰条友啊？ 唔系， 突然间你见到个报纸话刁民牛杀咗乜乜乜乜，喂信啦，我信噶啦，因为 唔系信。 刁民牛真字讲嘅， 即系话而家。 唔系只系我，刁民牛真字讲，我杀咗边个边个边个，就系噶啦。喂，而家你上网上 Facebook 睇嗰啲消息，基本上就我听到乜乜乜乜讲。 咁啊，咪等等先， 甚至乎嗰啲咩？佢曾經 hack 咗入去，嗰部機嗰度嘅人都係乜？聽佢乜乜乜乜講，而唔係佢自己講。 唔係咁，但係因為而家已經 因為你要信啊，你要為路取暖啊， 唔係為路取暖， 你信一樣假嘅消息你安慰自己啊。 咁唔係咁，但係因為又真係睇到咁多造假嘛。你係咪話百分百冇造假先？ 我永遠唔會話冇造假。我一路都話一定選舉一定有舞弊，係多定少。 即係喺美國一定有。 唔係全世界選舉都要會有舞弊。 而家咪話照諗下計有乜辦法咯？啲普通市民，啲普通市民 而唔係大規模，冇可能啱啱講啊，冇可能做大規模噶。呢個世界有幾大啊？大規模你真係起碼要三分之一人， 去造假，有乜可能？十分一人造假都冇可能啦、啊，系咪先？你一屋十质性啊，香港啊，一样村啦、啊。是咪先？有人会真係查到㗎嘛。查到会拉人㗎嘛。 唔係又咁讲。 讲真係咪先？ 咁你觉得香港如果2021年嘅9月有得选，你觉得呢个选举会系真定假呢？ 喂，唔好咁大力㗎，震到部机啊。嗱、 咪激动 啦。一咁讲。佢会有造假嘅成分，但係唔可以大规模。大规模做唔到。除非喺大陆囉。 即係2021年。 啊喺大陆。 如果香港有选举。 啊喺大陆囉。 佢會唔會引入？ 係啊，大亞灣嗰啲我唔敢講。 唔係，你覺得會唔會有冇機會引入電子點票機先？ 就唔知啦，呢個我唔知啊。總之，如果你要做嘅，肯定會有會有。 即係如果我 總會有啲一屋十質性啊嘛。但你話一屋一百姓，突然間嗰個選舉多咗一萬人，選區議員，區議員永遠贏二三百票，突然間贏一千票，就已經冇可能嘅事。 咁但係你，但如果佢真係話人一千票，你有冇辦法搵到個假嘢先？ 喂， 即係有冇得反反 起碼 即係我哋香港人， 起碼我哋有真係一查噶嘛？即係一屋十質性嗰啲係查得到噶嘛？ 咁就係會唔會話連嗰個政府都 咁樣？嗱，坦白講，嗱，會 即係有冇機會香港淪落到 咁乜嘢都有機會嘅。 咁 但你話大規模造假喎，大規模喎，全世界都難啦、啊，甚至俄羅斯都難啦、啊。 唔係咁，我 金鐵幕啊，大佬。 唔係我意思，即係話。 而且而家你講緊個大家係無做假係美國喎、啊，即係佢做行使咗民主一百年、民主投票一百年以上嘅地方，佢最滾瓜爛熟，佢乜嘢都可以，佢乜嘢後續已經諗到，唔俾你壟斷，可以有個副總統嚟制衡翻你嘅總統，就司法兩院、參眾兩院去制衡你個總統。又可以整本質就係制衡個司法。喂，大佬一環夠一環，人哋完善到咁樣嘅話，如果你仲唔相信嘅話，你就唔應該信民主。 唔係我咁，我意思即係話，即係 唔係我哋咧，就點樣都會有人做假，唔係難嘅。即係譬如我爸爸死咗，你有封信填咗，我就可以代我爸爸喎。咁咁為咗我爸爸唔理嘢嘅。啊，咁样我代佢填咯， 唔系咁， 咁其实都系造假，咁样你点会？ 即系我哋， 但呢样嘢唔可以大规模噶嘛？ 即系我哋如果香港人而家就都知道系民主一定系倒退咗啦，系咪先？ 嗯，唔会大规模造假噶。 咁唔系我哋可以点做啊？如果再有得选嗰阵时，如果知道有假，可以点？ 我坦白讲，我唔谂住再选嘅， 即系唔会去投票。 我唔投票噶啦，有佢揽炒啊嘛， 揽炒， 我真系揽炒噶啦，又嚟。 即係九月，如果有一投票，你選擇唔投票？ 應該唔選咗啦，我應該唔投。咁當然係睇邊個啦，有一個好中意嘅，啊，咁我都還佢心願嘅。 即係你消極翻翻我哋 啊，咁我都還我還佢心願嘅。 即係你都同阿老蕭嗰個方法，香港。 如果你係真係好想我去推你死嘅，咁我咪推你死咯。就睇下嗱，個樓咗好咗阿快必，我選佢以前係選擇均衡啦，而家選擇快必啦。快必係好想你仲要出嚟選嘅，咁我咪還你心願咯。是咪先？但系土佢揀咗嚟選，我都還你心願啫，一樣啫嘛，我仲要幫你啲，啊還你心願咯，係咪先？但我好後悔噶，初選投咗之後，因為好似我推咗啲人去死咁樣，我都有一種咁嘅感覺。啊，好啦，唔好講咁多，講十鳩幾分鐘，你咁要補翻俾人噶， 咁樣補翻俾人， 反正先補翻俾人啦。 呢啲叫啱聽啊。 唉，我 即係我諗好多聽眾想聽。 喂，唔一定 嘅。即係抑壓得太犀利。 我哋啲聽眾基本上都懶感咁政治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都係講翻我同恩仔嘅嗰啲以前啲女啊，講我先定講你先啊？ 你先啦、啊，我仲諗緊講邊個因為 哇，真快窒到我。其實我都好多嘅，不過即係主力啊。嗱，我講咗上三妹啦、小豬啦，同埋講咗小影啦。咁最有詞、最有講呢、這個都係成日出現喺我個節目度噶啦，就零零後啦。咁零零後係知唔知零零後係零零後咧？係四個呢四個女仔咧，即係嗰幾年啦，我係問得最密噶啦。 零零後我見過咯， 你見過啦？ 我見過小豬同埋零零後，你另外講嗰啲都全部冇見過。 上三妹未見過？ 冇。 上三妹就上三妹星洲網友。 小影都冇見過。 小影唔俾人見啊，佢唔俾人，佢唔使俾人知。嗯、 即係一齊食飯都唔得。多个朋友食，你约佢食饭， 应该唔得，应该都唔得，费事啊！ 其實唔好意思啊，兩瓶啤酒。咁其實零零後咧係三四個女仔中最後生。 係啊係啊。 係啊，而且都唔差。但我 但我上次見佢唔得啦，因為已經係整整即係打曬啲針咧。係 啦， 好好嗰啲叫做鋭仔下巴，我唔中意。 但係咧係四個女仔我最唔中意。 態度唔好。 唔 係性格。 我唔中意整嘅。 哦， 佢好假噶， 系啊个面， 佢块面佢块面 太尖啊！我 佢话自己系冇整过嘅，但我唔信嘅，我唔信嘅，我唔信佢只尖得好离谱啊！因为佢成日话佢话有啲嘢碌嘅，好似两个波咁样嘅，咁样我嚟瘦面嘅，佢话佢成日碌嘅，有时打下煲打下嗰啲瘦面针嘅，啊，咁我你只打呢啲都唔会令你下巴尖噶。啲阿爸块平就平噶啦，点解越嚟越尖噶阿爸？你知唔知道我睇佢身上啊，早轮嘅，即系唔系呢排噶，都有一段时期啦。啊，一年冇翻大陆都成年啦，系嘛？就嚟成年啦，就嚟成年啦。我年初三系最后一次上去噶。啊， 成年啦， 成年啦，因为上年年初三系二月噶嘛。 你我就足一年啦，你又仲争少少， 我争少少。咁啊，咁我睇过就个幅相，冇 P 到，冇 P 过噶。即係如果 P 好啦，其實睇 P 好簡單嘅啫。佢 P 佢一定 P 埋個皮膚噶嘛。 係啊。 啊，佢皮膚都係唔靚，佢皮膚即係普通皮膚啦，唔會啊 B B 肌啦。哇！佢塊面而家尖到咧，即係螳螂咁嘅。 我唔得，我接受唔到。 即係尖螳螂咁。 我唔係啊，佢可以 P 到 P 到螳螂係嘛？定係真人？ 唔係啊，因為佢一定 P 埋佢皮膚，個皮膚冇改啊、哦，即係眼又大咗，隻眼又大咗。 OK， 即系我而家真系根本就系只螳螂嚟嘅，即系以前你可能识佢咧，佢系冇咁尖嘅，咁啊，我觉得后生啲啊嘛，系咪先？啊，又几好玩，又可以训练、啊。你知道我最中意咩噶啦？由零开始啊，开头唔俾担嘅，慢慢令到佢担，我就好捻有呢个征服感噶嘛。咁最后咧，其实小阿零零后都担噶，开头都唔担噶，搞搞下咪担。 嗯 啊我訓練到佢，但訓練一每次都加啲嘢玩咁，但你塊面次次都唔同喎，即係梗係有啲少少唔同嘅。咁如果而家差唔多一年冇見啦，咁我見翻佢幾個月前嘅相啦，因為佢又唔係成日鋪身相啊，而家好似冇煲啲，唔知點解，唔知係拉咗我啦。 嗯 啊，咁見到佢，哇個樣，我唔敢覆佢喎，你搞啲乜嘢嚟？ 你一覆佢话你攞钱啊，唔好 啊！我而家就系咁样啊，所以我先唔覆啲人啊！吓、啊，我你而家讲咩嚟？你根本系一只螳，一只草蜢嚟咯。总之块面系尖嘅，即系眼大嘅、 嗯。 你睇到即系唔系一个正常嘅人嘅样嚟嘅。但系讲真，坦白讲，佢咁多个最后生嘅，咁当然啦，嗰啲 佢零零后，但系佢实际唔系零零，你应该系八九啊，唔系九 咁上下啦，咁上下啦，唔系零零，好零一零二到啦，应该系。啊咁我 应该唔会啦，你识佢咁多年。 唔系啊，我识佢好细个咋，基本上。 你都识佢几多年咧？ 我识佢，总之我识佢嘅时候应该十七岁到。 十七岁到， 可能未够添。 咁即系可能。 但佢同我讲啊够噶啦，但系我中我都中咗招。话屌、哎、你喊后生就开声啊，我唔中意太靓妹噶嘛，系咪先？咁算啦，呢啲其实益紧咗我嘅咁靓靓妹系嘛？咁佢任何啲架撑啊，都好啊。有夠實啦，對嘢又唔錯，個樣又其實根本個樣唔錯噶，個樣 我上次見又係個下巴太尖咯， 係咯， 咁啲五官又有冇整過唔知道，但係都叫 OK 嘅 ，OK 嘅， 不過我唔中意網紅面 哦，佢就好網紅面啊，而家就好網紅 得啦，唔得啦。 咁佢有佢架差又齊，即係起碼又唔係肥，而家肥咗啦，即係。 好食好住唔會好食好住㗎而家 唔知 好住。 總之而家就佢又肥咗啦。咁啊其實咁多嚟講佢應該係最得寵嗰個嚟㗎。但係佢因為整啊。成日個樣子就少少唔同少少唔同。睇返以前啲相嘩真係完全唔同。咁最弱咁啊變咗而家最唔鍾意係佢囉。 喔、哦、算啦你都成年冇見都冇。 咁唔搵㗎啦其實啱啱呢個就要第一個時間唔搵。咁上沙又唔會搵。小豬又冇得揾，咁啊剩翻个小影嘅啫。咁小影啊，而家 小豬冇得揾啦，未開翻通靚啊。 冇啦，唔使噶，唔使諗噶啦。即係小豬已經就快踏入呢個28歲，係我呢個唔會再診嘅年紀嚟噶嘛。一超過28，我唔診噶啦嘛。 哦，咁樣。 係呢個係我嘅新嘅，即係唔係新嘅， 一路以来嘅即系嘅选择方法。 嘅选择方法。 嗱咁啊，呢个就我嘅故事啦。咁啊，而家介咁啊，将四件女讲晒啦，即系最密嘅。睇下将来会唔会讲下其他嗰啲啊？咩诶，仲有好多女嘅，咩高妹啊嗰啲咧，即系网友嗰啲女咧。 高网友啲女。 啊，网友啲女咧，咁啊有啲同我好埋堆噶嘛。阿碌都有条女同我好埋堆噶。啊，咁啊，我迟啲有机会讲下啦。啊，咁你到你讲啊，你讲边个？富婆。 我讲唔系富婆，即系。O.L. 你真多諗到咧， 唔 係 O.L. 都係細妹， 即係叫做唔係嗰啲叫做依、這個叫做從良 O.L. 啦。 Okay. 啊，從良 O.L. 從良即係以前做咩啊？ 邪骨妹。咁、 okay, 我識佢。 你一定係邪骨妹啦，同埋 基本上都係噶啦。咁啊，好似後屘咧，即係佢做咗一段短時間，即係我唔知有冇同啲網友講過啊。佢同我講過單嘢咧，就佢嗰時買屋， 嗯， 即係喺佢喺佢湖北妹喺武漢買屋。嗯佢話識咗個麻甩佬， 嗯， 可以咧話無端端，嗱佢話無端端會幾萬蚊幫佢找數喎，我梗係唔信啦，即係我覺得一定有煲嘢㗎啦，即係佢同我講話幾萬蚊冇發生係假，但係我相信佢真係咧，可能唔使俾條友屌幾次咧，就有人俾幾皮嘢㗎喎，因為佢冇假㗎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明， 即係佢嘅意思就話嗰人覺得想幫佢，知佢有房貸。 嗯 即係佢買咗樓，佢就問好多親戚借咗錢買樓，俾首期。 其實 嗰條友話幫佢，嗰人話做官嘅，冇老婆嘅，老嘅。咁、 okay. 啊，所以話就試過俾幾次，俾兩次幾皮嘢咁樣俾佢咯。咁啊，後屘搞甩咗啊，所以層樓甩咗。嗱，仲要供樓，但係咧嗰啲問人借嘅首期搞掂曬、好似話嗰陣時應該爭十零廿萬啦。即係我識佢嗰時，佢就同我講過下啊嘛。 咁就而家咧。 嗱、啊，咁佢好奇怪嘅、我識佢嗰陣時，原來佢中女嚟㗎，已經睇唔出啊、即係可能佢生得細粒啊，同埋啱我 feel 咧，好啱傾，半期遇嚟嘅，即係半期遇嚟㗎嚇。咁啊，即係就原來佢係大學生喎。 OK。 大學生係做設計師嚟㗎。 OK。 即係點解我證實到咧？因為佢後屘同我講咧，佢係做船嘅設計。 OK。 咁佢同我講嗰幾個軟件名，英文啊。 嗯。 即係傾偈咁傾啊。 嗯。 咁我一打，喂，真係做船嘅設計， okay. 即係唔係行內人唔撚識嘅喎。 係， 即係你明唔明先？咁佢真係講到出嚟，咁我真係其實都信㗎啦，都唔會唔信。 很交心啊，真係一講真話很交心，我成覺得。 咁啊，原來佢係真係嗰期等錢使。 OK， 即係嚟咗深圳住咧、就佢做開嗰啲美容嘅，即係佢本身又做設計，但係好老實，設計冇乜經驗，咪六七千、七八千啦、大陸係咪先？即係 OL 啦。咁唔夠使，咁啊之後喺深圳咧就冇做到依行咁啊，好似話喺啲正骨，通常係點咧？正骨場做下美容先，係咪先？係咪咁啊？ 啊，再坐椅先 嚇，唔係即係做美容嗰 part。 OK 啦，係啦， 學下做美容，真係做 facial 幫啲男人咁，跟住學下咪叫你做斜，見到斜骨點解？咦？點解有啲 A 牌、B 牌？你而家知啦、深圳所有嘅正骨場都有斜骨搭噶嘛？ 係啊 ，A、B 牌你明 啦，明啦依。冇嘅都明噶啦，你唔使讲啦，冇嘅都明。 你我同你讲，你去亲任何一间嘅所谓你觉得系好大嘅正骨场，只要你系单身男人去，一定有一打飞机。 唔好话单身，你两个男人去都有。 系啦，即系你一男一女，佢就唔够胆。 系啦，有埋你。 啊，如果你两个男人，一定叫你推油，全身 推油啦， 全身推油就系噶啦，就系 B 牌就好靓噶啲技师，就唔使签小费噶啦，就包单噶啦。咁佢咪后屘咪做嗰啲咯。 OK。 咁啊识咗，咁啊原来。 咁啊识咗你啦。 系啦，咁啊揾嗰阵时好景咪揾两三万一个月咯，即系两万零咯。咁你 就 喂，咁你五六七千同两万几已经争好远啦，系嘛？ 咁啊，好多人出嚟都即系因为就系个钱嘅问题。 系啦， 系咪先？即系好少好似阿小影咁咧。嗱，讲翻小影，佢就可以挨一份三四千蚊，三四千蚊挨半年，即系挨到挨唔到啦，一年连三四千蚊都冇啊！因为特朗普啦，就咧特朗普啦，搞到。啲厂冇嘢做嘛，佢先再出翻嚟做 咁。咁我讲翻我嗰个 OL 先啦。咁佢话佢即系佢讲个古仔好，即系真系夹同佢交心噶啦。冇咩收我钱，肯同我出去开房嗰种嚟。咁啊， 再开房点啊？ 出去开房噶， okay. 好玩得好癫噶。 讲下啲开房先噶。 跟住就咁后屘就原来佢咧就真系做嗰个短时间。啊，仲有啊，嗰阵时系同男朋友分手先去深圳投靠个细妹，先做到呢行。 明白。 咁啊，咁样先，即系交代个背景先。咁啊，真系后屘搞甩咗层楼，就跟住从良，真系从良，冇做喎，翻咗去做翻，就系话点解我识个软件，因为真系搵到一间公司做翻设计师咯。 好、 系，因为佢讲个软件俾我听，我同佢交流嘛。 咁搵几住住嚟而家？ 哦，咁听佢讲，佢而家佢年纪大噶啦，中女嚟噶啦，咁都差唔多搵 鸡几？ 冇八九千啦。 哇，真系 八九千啦！ 喺武汉真系执搵千蚊一笑嘅啫。 唔系，咁佢包食住嘛？包住唔包食？包住唔包食？佢喺佢唔系武汉啊，喺南通定边度？我都唔识啲城市， okay. 原来系沿海嗰啲城市咁咧。咁啊话佢造船大城市喺嗰度做咯。咁啊佢好彩咯，佢又叫佢本身嗰间屋个首期还咗啦。供楼佢就租咗俾人哋帮佢供，收租九公楼咁咯。 收租通常都九公楼嘅。 咁啊，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咧，真系同佢好熟，但系佢冇乜机会嚟深圳。 嗯， 佢就上次有一次嚟 帮佢嘅咧。 唔系，佢嗰阵时做。做骨妹嗰阵时约出嚟私约出嚟嘛，即系跟我去开房。 咁就肯到嚟开房啊？你梗有啲？ 咦、欸，我有奇遇啊嘛！你当我流嘅咩？我同你讲，你当我恩仔流 嘅咩？冇，唔够胆，唔够胆。 你因为点解咧？ 我眼见你都有好多。 因为恩仔系揼一年嘅骨，等于啲普通网友揼五年至十年。 嗯， 你明唔明先？ 系。 我一个礼拜去四次，唔系一个礼拜去三次，每次按三个钟嘅。 啊 ，OK。 即系咁样，你系咪等于一 仲同一条女？ 系啦，咁你系咪等于？系即系类似咁呢啲招数啦，咁 真系交个心，同埋啱倾，真系啱倾。Okay. 虽然年纪大，但系佢嗰阵时又啱啱因为失恋去到深圳，咁、即系乘虚而入，叫好捻 friend 啊，到而家都有联络咯。 有联络，咁、 okay. 但系而家佢就话真系嗰啲真系公司差咗啊。 嗯， 即系点讲啊？即系佢上年佢后尾疫情关系咧，其实个经济佢好彩，佢话佢武汉，佢唔系武汉，佢武汉户口，但系佢乡下唔系武汉。但佢湖北人啊嘛，哇！嗰陣時話好晏，好耐先出到去有間公司請。 O K。 咁啊，但係好彩佢都叫揾到工，捱咗半年咯，大半年咯。咁啊，而家又停一停咁咯，同埋佢有啲做啲 part time 嗰啲咯。 part time 咩？ 哦，做 part time 嗰啲網購啊，我都幫佢買過嘢。 O、oh, K、okay.。 但係佢嗰啲係一個按摩嘅床墊、但係賣幾嚿水咁，喂，咁人生木做佢幫佢買咯。即係你明唔明？即係可能佢賣貴都唔算貴㗎啦，係總言之賣個實物俾你，咁、我俾多少少錢。咁实帮佢买啦， okay,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？ Okay, 即系佢唔系话 咁你用按摩床嚟做咩？ 按摩床垫我有用噶，即系我有用噶，摆喺度有用噶，摆屋企有用噶， okay, okay, okay, 即系真系用得嘅，佢冇呃我嘅。 Okay, 不过可能淘宝买两嚿零，咁佢间公司买咁收五嚿咯。 哇，啲贵咁多！ 即系可能咁啊，咁但系都系真系有样实物卖俾你咯。 O K， 咁啊人心欲做，你唔买？ 冇乜所谓嘅，贵少少冇所谓。 同埋佢有次，我唔知有冇喺个网嗰度讲过，我同你一定有讲过。 嗯。 如果還掂夠唔夠時間？ 講埋咯，講埋。 咁佢有一次嚟香港玩， 嗯， 真係 FOC 啦。 OK， 嗱 ，FOC 又唔係。 哦，我記得係咪我幫手訂酒店？ 唔係嗰次香港就唔係香港嘅。 你一次訂酒店咧，就訂兩嚿幾水，有仲有早餐嘅，係咪嗰喺旺角定大角咀啊？加酒店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你幫訂嘅咩？ 哦，唔係。 唔係我同你講過係咪？ 啊，我記得。我係將你。将你嗰样嘢咧贴咗喺 Facebook 度啊！ 哦，系啦，我记得我自己订，系啦，就系嗰次咯，系咯。 我话呢个名都咁样噶吓， 系即系嗱，有正有 句。喺上年呢个时间嚟噶， 咁上下啦。 前年定上年啦？呢个就呢啲 即系二零一九年嘅 呢几个月嚟噶嘛，都系呢几月。 系应该系。咁啊，嗰啲叫咩啊？即系佢嚟。 嗯。 咁啊，佢咁啱佢话嚟香港探个闺蜜。 O K。 咁啊，臨急臨忙揾我，咁我咧就真系幫佢訂。佢第一晚佢住佢閨蜜嗰度，咁啊冇搞到。嗰晚點咧？嗰晚咧就佢話出嚟食，話咁耐冇見食飯。嗱、我同你講過啦，好 講過啦，喺 橋底啦，大仆街喎！嗱，我咁撚大個仔，嗰間嘢大家遊行一定經過啦、我又未撚食過嘅。 嗱、好撚貴啊！ 咁我嗰日都冇食過。 嗯。 咁我嗰日去到，因為我約咗佢，我話請佢食飯，佢話同啲朋友行街，閨蜜。 嗯。 咁我去到咧就兩男。唔系佢咧，佢一个啦，咁跟住另外两个女嘅，两个女嘅咧分别都有个男嘅喺度，咁、有个男嘅咧去到咁样样，跟住有个男嘅咧都系迟去嘅，认得早过我少少，佢嗌碟头饭食，即系炒嗰啲嘢食，佢冇食嘢，咁我哋已经食完，因为我嗰日想约佢食饭啊，我迟到， okay. 因为有时要交人啊嗰啲啦，你明啦，都去唔到啦，咁我话你哋食先啦，因为啲大陆人中意食饭，嗰啲闺蜜都系大陆妹嚟嘅啫，不过嚟咗香港咁解啫。咁可能咁我去到都好晏啦，食完啦，咁啊即刻唔揾你，即埋张单一嚟，1600几定1700几， 哦 ，OK， 咁啊唔好怪我食咗只蟹，即系网络订单都咁照俾，但我冇食过任何嘢喎。 1600，1600蚊， 千六蚊以上噶啦，我印象中都照俾咗先啦。咁唔系佢要面噶啦，我即系唔好话你，你明唔明先？ 咁啊，跟住话你男朋友几好咁样啊， 系啦。咁但系嗰晚咧就，因为佢住喺闺蜜嗰度就冇，我送佢翻屋企就冇。咁啊，佢喺度玩两日啊嘛。咁啊，第二日咪即刻就系即刻 book 酒店先啦，系咪先？就系嗰张单好平嗰度啦。咁啊，跟住。就約佢就冇收錢咯。 OK， 即係真係 friend 因為佢有面啦。 OK， 咁啊，跟住再跟進。 因為我就覺得有時啲小財唔出大財唔入。 嗱，咁再跟進，咁啊再跟進，佢咪去深圳。咁佢個妹喺深圳噶嘛。 嗯。 即係佢喺香港玩兩日就翻深圳。 嗯。 隔咗一日再約。 嗯。 再搞咯，再約再開房。 OK。 喺深圳 有 fee， 有冇俾錢 啊？冇，即係冇俾現金。好似臨尾咧就話佢想我，即係我講啊，我冇時間陪你，俾錢你買嘢有，即係嗱我恩仔好，即係你明先，我哋做人嘅嘢嚇， 人心肉做啊， 因為你俾唔到咩人啦，嚇，即係人哋都肯咁樣，你咪即係雖然冇講價，但係即係個心同埋以前佢收我都收，即係我以前都係俾千零蚊佢咁一萬，你知我恩仔又唔知點解依方面可以俾好少錢，你哋喂我聽到你哋俾兩三千好多， 係啊，我通常我都係，咪一個一去到呢啲咧。冇价嘅咧，我系可以三千起嘅起跳嘅。 因为我恩仔，如果冇价，我成日可以讲到我千零两千。 系咯，但系如果冇价咧，我 仲有嗰啲，我 系三千起跳 嘅。我女神，你见嗰张相噶啦 ，OK， 真系得噶嘛，收我千五嘅。 哇，嗰件佢三千，我又俾嗰件。 系啊， 即系我通常呢，即系斜骨妹都已经我依家系冇价噶啦。 唔系，但系咁啊，阿豪哥，嗱，我谂通咗。即系我觉得我之前咧，我忏悔好扑街俾咁少。即系我觉得通关后咧，即系真系。同我上我床嘅咧，我都真系买下礼物，即系三几千啦、啊，三几千。 搞你啊，送支香水啊！其实啱啱我啱啱讲啲靓嘅香水，名牌 Dior 嗰啲咧，吓佢哋都会很中意。 系啊，即系 如果你谂住诶俾开钱五蚊，又唔想突然间俾二三千嘅，顶支 Dior 香水俾佢，再俾千五蚊咯。个 Dior 都成千。 唔系，即系有时即 系 Dior 香水都成千蚊支噶，或者咧你冇 即系点解咧？即系我觉得年纪大咗即係你覺得有個人心肉做嗰、那個概念啊，即係唔好話啲僆仔咁計，又話咁撚貴俾人呃。其實我而家冇呢個概念㗎啦。 我冇呢個概念喎就。 同埋因為嗰啲叫做邪骨妹啊嘛，冇價㗎嘛，係嘛？即係我聽你去玩，喂你嗰啲有價都兩三千蚊起啦。 係啊，我自己買咁啊，一同我講我就哦三千兩千。 咁我嗰啲叫做唔係出嚟買㗎嘛，人哋係咪先？咁啊俾多少少咯。 係咯。 即係我啦，即係我啦，啲網友如果學到我哋咁咯，嗱你咁你 咁有幾多機有食嘅機會大啦，唔一定食到， 嚇 食嘅機會大啲， 咪即係會玩得開心啊， 係啦，唔好成日計住計 住，即係你俾得多啲，佢下次會放，即係當你男朋友。 嗱，其實一個解鎖嘅問題，你同佢每一次講價，一講價，佢就會唔好唔開心啦，佢梗會覺得有啲嘢，咁你咪玩得冇咁盡力咯。其實俾多一二千，或者可能俾多一二八或者幾五百一千。你可能真係嗰個得個嘢係唔止五百一千，但當然啦，你係睇住個一千蚊面胎咁樣大張嘅，咁你梗係點樣解鎖都冇人用啦。但係某程度你俾得少少，送份禮物咧都好啊，真係㗎，你可以其實可以諗下呢樣嘢㗎。不過咁啊，到而家點講都冇得上去住啊，就唔使講啦。咁啊，留翻下個禮拜講下啲可以上去嘅人啦。啊，好啦，好谂多，都唔系好谂多，有啲网友嘅 包价 可以出埋啊，咁样，大家可以听下嘅。咁啊，暂时呢一个我同阿恩仔嘅以前之旅咧， 暂时而家 暂时完先会 keep， 但我有机会谂到我 keep 住做噶啦，吓、啊，咁可以 hea 下时间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礼拜再。 喂，等等先，买下嘢啊嘛。 好， 所以话你可以大陆发货咯。 系啊，大陆可以，如果你大陆嘅网友。神山府可以买啦，因为我 依排啲生意点啊？ 又系咁啦，冇乜点起色嘅，都系 即系都有啲 啊，都有啲嘅 网友帮下 啊。咁呢个礼拜冇啲咯，有个网友买十盒。 哦 ，OK 啊。 啊，我话但系上个礼拜 香港发货啊， 系香港发货， 我都即系发去香港。 即系咁样嘅，我而家寄咗十几盒咧，就去咗阿碌度。咁阿碌咧就会帮我寄噶啦。如果你要咖啡喺国内嘅嘛，有咖啡阿碌要帮我寄噶。咁啊，即系起码系多个渠道买嘢啦。咁当然啦，打赏照打赏啦。咁啊，真系要打赏啊！而家录音呢部电脑系新嘅，未用过嘅， 系啊， 又系买啊，因为上次嗰部机用 买。但系点解你自己有一部嗰部唔用嚟录音？我记得你之前有买一部噶嘛？ 系啊，嗰部唔啊，嗰部我屋企用，我费事，我费事攞嚟攞去啊！我好想攞嘢噶，其实。啊，咁呢部又长期摆喺你呢个斗度噶啦，唔拎走啊！你中意我摸落攞嚟上下网。几时 上下碌可以录嘢啊？你估 三四月咯， 希望啊， 希望啊。咁啊，下个礼拜又可以出卖朋友啦。咁啊，希望网友留意下个礼拜节目啊。 好， 记住神山虎照买，国内可以买噶啦。咁啊，乜都过啦，下个礼拜再倾啦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